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9月14日，经改档之后被很多观众看好的国产动作悬疑影片《反贪风暴三》将在国内上映。这部影片在我国香港上映的时候叫做 L 风暴，由黄百鸣监制，林德禄执导，古天乐、张智霖、郑嘉颖、邓丽欣等领衔主演。也许很多听众会觉得很纳闷，好像没怎么看到前两部，怎么就已经上映第三部了呢？其实在很多香港电影当中，廉政公署和警员之间经常会有很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也增强了影片的可看性。在2014年8月16号，反贪风暴第一部就已经上映了，其中古天乐扮演的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陆志莲和林家栋扮演的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黄文斌就是一对关系不和的对头。那么这两个角色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较量呢？他们的较量原因又是什么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反贪风暴》。这部影片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导演林德禄曾是廉政公署的工作人员，在那儿工作过6年，对于他们的调查方式非常熟悉。当时他想拍一部反贪题材的影片，最初的几个剧本虽然讲了很多贪腐大案，可是林德禄都没看上。最后他还是根据自己在廉政公署工作的亲身经历打造了影片《反贪风暴》。这部影片当时公映时正面对撞好莱坞大片《哥斯拉》，这个档期的选择可谓是十分大胆。曾经推出过《无间道》《野兽刑警》等片的金牌监制庄成笑言不怕怪兽，反贪才是全民话题。最终他获得了9470万人民币的票房，基本上反映了正常的电影市场情况。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反贪风暴》。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这一天，眼部受伤、自称是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黄文斌妻子的女人，突然出现在廉政公署总部，扬言要控告黄文斌贪污。廉政公署执行处首席调查主任陆志莲与队员接手调查。